更愿意和爸妈一起分享，因为我是新北京人。 家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这小何啊，老跟人吹，说自个儿平常走路啊，脚从来不沾地。难道说他最近练什么轻功了？ 轻功，咱可没那本事。谁天天出门不是脚上穿着鞋呀？走路时当然是脚不沾地，鞋沾地了。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爱家小区的老何家呀，每天都有新鲜事儿发生。这不这天吗？小何正在家里看电视，突然听见有人踹门。嘿，谁这么没礼貌啊？小何啊，赶紧起来开门想看看。 哎，这谁呀、啊？这谁呀、啊？这拆房来了怎么着？哎，我说你这人，哟，哎，老婆呀，哎，你怎么拿这么多鞋盒子呀？我说怎么用脚踹门呢？ 快快快快，这不是天冷了吗？我给咱家四口人每人买了一双新鞋，来，快试试合不合适啊？ 嘿，还真不错啊，还正合适，挺舒服的。 哎，这得感谢人卖鞋那售货员，人家帮我选了半天呢，服务可周到，可热情了。 这买鞋的时候啊，遇到那个热情周到的服务员啊，的确不错。这不过太热情了也麻烦呀。上次我不就遇见一个卖鞋的特别热情，这拉着我呀，非让我买他一双鞋不可。 哎，你就不会给他那鞋挑的毛病，挑出毛病来了，他还能卖给你啊？ 挑毛病？甭管你说出什么毛病来，人家呀、啊、都能给你堵回去。 我不信，咱试试。你就好比是那卖鞋的，我倒看看你怎么堵我。 试就试试，来啊，大姐，你就来一双鞋吧。 你这鞋底儿太薄啊。 这底儿薄好啊，您穿上走起路来那叫轻快啊。 我是说，这鞋底儿厚。 底儿厚好啊，有个砖头瓦块什么的不硌脚啊。 这鞋我看吧，脸长了。 嘿，脸长好，脸长啊，省得往鞋里边灌土。 哎呀，真能说呀！我说这鞋脸短， 脸短好啊，透风不长脚去不是？怎么样，您来一双吧？ 这，那什么，我买一只。 没听说过有买鞋买一只的吗？怎么样，老婆，你也没词儿了吧？ 哼，你遇到这个卖鞋的的确够能说的，不过他再能说也没有著名节目主持人能说吧。 这卖鞋和著名节目主持人有什么关系啊？ 当然有关系了，咱们一起来听听牛群、冯巩、赵忠祥、李阳等人合作表演的小品《卖鞋》，感觉一下各位著名节目主持人不同的卖鞋风格。 我说啊，我说那个牛哥呀，我说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我这不是来体验生活吗？ 不是，这卖鞋还用什么生活？ 哎呦，你说的了，咱要拍一个小品，你要不来生活，你没有这种经验的，卖不好鞋啊。 您相声不就是语言艺术？ 哦，那可不，两码事， 两回事。 哎，两码事。相声虽然是语言艺术，这更是语言艺术。你要是没有生活，你作为相声演员，你也不会卖鞋。 没这么严重， 不相信？ 说得过了头。 啊，这么着啊，我来卖鞋， 可以？ 你来买鞋， 我买鞋， 我用相声的规律来卖。 好好， 看看合不合。 您注意看啊， 那个。 哎，师傅， 哎，怎么着？ 我想买双鞋。 哦，想买鞋。 对对对。 您买鞋，您找我就对了。您要是打算涮羊肉，您到东来顺去。 我到那儿干嘛？ 买鞋。 我买鞋。 买鞋、啊，您是不是打算往脚上穿？ 啊，不是，赶上星期天，我也戴在脑袋上。 那太好了，那太好了。 是， 您这个脑袋不算太大 啊、哦。您给挑一双， 来双40号的。 我扣脑袋上，我成美国兵了，我这。不是，这鞋子这个鞋子太小了。 哦，那没关系，穿穿就大了。 不是，我是说我脚太小，这个鞋太大了。 哦，那穿穿就小了。 不是，我是说这个鞋子太肥了， 穿穿就瘦了。 不是，这太瘦了， 穿穿就肥了。 这卖红皮筋儿的这。 对呀、啊， 我就不行， 所以说 说呀，你知道吗？啊，干什么得有什么的规律。你相声演员，你到这儿不深入生活，不虚心的学习，你卖不好，你甭说咱们， 有道理啊。 你就是国嘴，你都请来。 不，等会儿，等会儿，请谁？国嘴， 国嘴啊？ 谁呀？ 中央电视台播音员，赵忠祥、李阳，你把他们都请来， 他们都不行， 一个也不行。 牛群说什么你们听见没有？ 没有啊。 他向咱们提出了挑战，就今天啊，又非卖回些不行，用我们试试，给他还击。 你来吧， 怎么样？谁先上？赵老师，太好了。赵忠祥老师德高望重，那个风都往那一站，一看就像卖鞋的。 您卖吧，您注意看啊。这个赵叔， 哎， 我想 买，哎，您好，你想要点什么？ 我你看这个季节，我穿什么鞋合适啊？ 现在天凉了。 是啊，对，我就是 秋去冬来，冰雪覆盖了北方的大地， 天儿够冷的。 在那人迹罕至的白茫茫的雪原上，我们偶尔也可以看到那些可爱的小生灵的身影。他们并不是来欣赏这大自然的景色， 不是， 而是在艰苦的四处觅食。 不，我说赵老师，我已经吃饱了啊。我是说， 您干嘛来了？ 我就买鞋不是吗？ 哦，买鞋 是你们是他不？ 你这样啊，你穿这双旅游鞋。 好，这双鞋我试试。 如果你穿上这双旅游鞋的话， 怎么样？ 你出没在那冰川雪海之中，当你的身影浮现在冰海上的时候 啊， 我想呢，在你的脚掌和冰层之间一定会隔上一层柔软舒适温暖的隔离层。 隔离层？ 你从这块浮冰爬向那块浮冰。 我等会儿吧，我是那北极熊是吧？我这怎么耐心跟他就没有他这样像话吧？别闹， 他怎么会是北极熊呢？北极熊根本不需要鞋。 可是我需要鞋是不是啊？ 这个不能这么讲啊。您 给您 牛群你说 这是不行吧？ 这样说吧，我比较公正的评判一下， 是 对吧？要说赵师傅刚才您卖鞋那可谓是感情细腻啊，节奏平稳，可以这样说， 还不错啊！ 以您这个速度卖鞋， 怎么样？ 一年下来，您可以卖2至3双。 我们就是诚心让赵老师我们卖砸了，你管呢你？是不是？这就是反面教育。 太慢了， 不 太慢了。 赵老师，那个，要不您先歇会儿。 走吧。 嘿。这就叫玩真的啊！往那一站，一看就是鞋帽组的副组长。 这个，刘叔，我买双鞋， 请放心，这儿和普通的鞋店价钱完全一样，请放心啊。 怎么样啊？这个态度好不好？ 您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供述犯罪行为如下：一，您在横路家代家抢了2双皮鞋；您在横路家二家偷了2双圆口布鞋。在真由美家您偷了一双鞋垫还是绣花的。 我也偷不了什么好东西。别又播音了是吧？你卖鞋好热情一点，那个情绪啊，对保持这样，保持这样。我买鞋，对，别做了，我买鞋。 哎，您瞧这儿的鞋多全呢。有红的、蓝的、绿的、黄的，各色都有。我的鞋子独美，罗隐秀姨最爱穿这样的鞋，她不长脚气。啊啊啊！还有这啥好样的？ 甜蜜浪漫的是爱的回忆， 温馨感人的是家的气息， 酸甜苦辣的是生活的滋味， 让你在欢歌笑语中享受生活，领悟人生。快乐合家欢， 这里是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欢迎您继续收听。有一次啊，我们爱人带着我这儿子买鞋去，也闹了个笑话。我儿子一边试鞋呀， 一边跟他妈说：“妈妈，您要是跟琪琪的妈妈一样有好多鞋就好了，那样您就不用给我花钱买鞋了。”他妈挺纳闷啊，问他：“怎么琪琪的妈妈是卖鞋的吗？”“ 嗯，不是卖鞋的。”“ 哎，他妈妈不是卖鞋的，怎么会有好多鞋呢？”“ 嗯，琪琪告诉我说，他妈妈总是和他爸爸说：‘哎，真倒霉，我们老板每天都要给我几双小鞋穿。’” 说完了我夫人和儿子买鞋时候的对话呀，咱们再来听听小何跟佳佳关于买鞋的讨论吧。 老婆，你新买的这双鞋不仅样子好看，而且一看这质量是肯定特别好，特别耐穿，这比去年啊冬天我给咱爸买的这双鞋强多了。 哟，你给咱爸买的鞋怎么了？ 嗨，去年冬天我不是也怕咱爸脚冷吗，就给咱爸买了一双毛窝，那鞋的名字还挺好听，叫什么老头乐。这我心想咱爸穿上这双鞋一折也得是老头乐呀，可没成想人老爷子穿上那鞋啊没一天就乐不出来了。 啊，怎么回事啊？ 就出去溜了个弯，还没走到家呢，那鞋啊就开战了。 这得找那卖鞋的去啊。 我去了，我拿那开战的鞋问他：“哎，你们这鞋什么质量啊，才穿了一天就张嘴了？”可那卖鞋的还挺有理，人家说什么：“您别着急啊，这鞋叫什么来着，老头乐呀，老头乐，老头乐，不张嘴他能乐吗？” 哎呦哎，不是，这也太强词夺理了吧。 没错啊，听了他那番话，当时啊我就想起那黄宏和宋丹丹在春节联欢晚会上演的那个手拉手的小品了。这卖鞋的跟那黄宏演的卖鞋的一听就是一个师傅教出来的，咱们呀一起来听听吧。 你别跑啊你啊，你别跑，哎，有话说话，你别跑啊你啊，哎，有话说话，你别跑啊，你干啥啊你啊？ 你说这鞋你给不给退？ 你退我退谁去？ 我找你们领导去。 我爸不在家，找你。 我找领导呢，找你爸干啥呀？ 我爸就是我们领导，我们领导就是我爸，我们公司就我们爷俩，知道吧？ 你爸干啥去了？ 我爸上货去了，这鞋比较畅销，知道吗？ 还畅销？你这是啥产品质量啊？我还没走出100米呢，这根儿就掉了。 多少米？ 100米。 不可能，根据我们质量跟踪，掉根基本都在110米左右，知道吗？ 我告你去！ 你快点去啊！回来我休息换地方啊！高跟鞋，高跟鞋啊！南方特产，北方一绝。个矮的穿上挡个，腿不好的穿上自瘸。高跟鞋， 我错了不行吗？ 你自己错得嘎了，自己知道不？ 我态度不好，我改，你赶紧给我退鞋。 哎，你这就对了吗？办事就得讲究个和气，你说对不，大姐？ 你管谁叫大姐呀？瞧你那一脸褶子，你还管我叫大姐呢？ 我这不是尊称吗？那依你那意思，我管你叫表妹啊。 你甩呢，甩大刀呢，赶紧给我退鞋。 退不大可能，我给你修理修理吧。 咋修啊？ 我给你粘上。你这鞋为啥掉根你知道不？ 为啥呀？ 你缺东西。买我们的鞋吧，一般全得搭配一管胶，知道吗？ 我买的是鞋，我没买胶。 我们是配套来的，对不？行了，看你不容易，免费给你粘上吧。 能结实啊？ 这进口胶啊！我跟你说，用轮船往中国运的时候，由于海风太大，咔嚓把这船就打断了。当时一看没办法，赶紧拿出管胶来，往两边插扣一抹，嘎巴粘上了。当时这艘船乘风破浪就来到中国，穿上了。 哎呀，你这抹的太少，你给我再抹点。 这进口， 哎呀，你给我再抹 点。没点，你说你免费。 你松手啊！你干啥呢？哎，我喊人了啊！你干啥呀？松手啊！你。 哎呀，粘上了，知道不？粘上了就来，知道不？不行不行，这个胶大明万年老，小明死不开，越钻越紧，知道吗？ 那我咋回家呀？ 这不是咋的，坐那拉家带口的像啥玩意儿？ 你说啥呢？我跟你说，你 你放规矩点啊，我手跟你粘在一块，你心里不能有啥想法，知道不？也就是说客观上跟你粘在一起没办法了，主观上你不能有啥思想活动。 我都啥时候了，我哪有那心思？ 早知道这样不如不来退鞋了呢。 哎，你干啥玩意儿你啊，打个招呼你啊，俩人的事咋那么主观呢你啊，说走就走也不通知一声啊。 腿是我自个儿的腿，我想走就走，我凭啥通知你？ 腿是你自己的，这胳膊不是俩人的吗？对吧，你看人报纸上登的连体人，相互之间都有个照应，姐姐谈恋爱，妹妹在旁边做陪， 你也不看看自己长得是啥质量，谁跟你连体呀？你可真会说。 咱不算先天的，也算后天嫁接呀，对吧。我跟你说，咱们现在只有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只有志同道合才能。 你少跟我套近乎，谁跟你志同道合？ 那好，我自动带和分道扬镳，过年回家拜年去，过年回家，我回家。 你拽我干啥呀？你回家去吗？ 我告诉你，别跟他握手，一握手沾上一串，知道吗？ 是不是能开呀？ 开不了，时间一长，血脉一通，就兴许长在一起，知道吧？你要有个长期的思想准备，知道不？ 倒是想想办法啊。 没办法啊，前两天干活，这俩手指在一块了，到后来拿刀豁开的，你看这不还有个疤呢吗？是不是？ 哎呀，这个咋整？ 咋整？我不管你，干啥玩意儿你？干啥你啊？那翻着自己的手不用用的公用的，你干啥玩意儿你啊？你这人是不是自私呢？你别哭。哎呀，你看看，那围多少人？你别。在家挺好，一出来就撒娇。你别，我爹，你干啥玩意儿啊？你别哭，我说不行了，上医院吧，走吧。 上医院。 事到如今，只好动刀。没关系，从我这旮旯，是吧？保证你这个完美的人，行不？ 那我不成三只手了？ 骗你一双鞋，搭配你一只手，也算对我的惩罚。走吧。 哎，大哥，大哥，头回见面，我怎么能要你这么珍贵的礼物呢？ 你就别客气了，赶紧走吧。 哎，大哥，你别着急。你是说俩人的事儿，你商量着办吗？是不？坐下商量商量。 啊，坐下，已经坐待一会儿。 保持一定距离。 谁愿意跟你？ 操我！ 干啥呀？保持距离，你一屁股坐边上，你给我留点地方行不？真自私的人。 大哥， 嗯， 这手嘎起来容易，以后你咋生活呢？你咋向家里交代呢？ 我还没成家呢，我主要怕连累你，知道不？ 大哥， 嗯， 我也是单身。哎，大哥， 啊、 你最近忙啥呢？ 这不就打打鞋咋的？ 好几年没见了，是不？哎、你看你可老多了。可不咋的，你以前多精神。 那还用说？以前咱这小伙，我给你。 别误会，刚过去个熟人。 没误会，我也刚过去个同志，我跟你，这叫啥事儿 啊？破胶啊，还进口的呢，我摁前面，他从后面出来了，这包装也太不结实了。 对，这胶粘别的根本粘不住，没想到粘这玩意儿这么结实的玩意儿。 现在这个产品吧，都是该结实的不结实，不该结实的贼结实。 那太对了， 嗯， 你就说那塑料袋吧， 嗯， 买块年糕往塑料袋里一装，那年糕穿过塑料袋挂地糊脚面上了。买袋烤鱼片，门牙摔掉愣没撕开，这玩意儿。 你就说俺家那门铃吧，下班摁它它不响，半夜睡着了自个儿搁那唱。 你就为了自己唱是吧？我跟你说，你就是俺家的电表吧，平时咋用电不转悠，只要一咳嗽就蹦字儿，是吧？前几天俺家包饺子，当当当一剁馅，剁进好几十块去，这玩意儿。 你就说俺家那电视吧，那天线用手不摸不出影，是手一碰就出影。那天我妈说了。别用手总勾着它，怪累的，实在不行嘎点肉挂着那行不？ 我说你妈可真有招啊。你就说俺家那洗衣机吧， 嗯， 比那个拖拉机声音都大。 哎呀， 不敢在屋里洗衣服，那天刚把洗衣机搬出去， 嗯， 就听有人撞门，打开门一看，那洗衣机自己晃悠进屋了。我心想这破玩意质量不咋地，洗完了还值得送进来这玩意儿。 你就说北京的霓虹灯吧，又红又绿，挺好看的。 感情这质量也不行，不是缺胳膊就是少腿的。那回我路过烤鸭店，烤字憋了右半边，鸭字憋了左半边，我一瞅火鸟店，我寻思这玩意儿咱没吃过，进去尝一把呗。服务员端出来吓我一跳，我心说了，门口这牌子写的不大对，怎么这鸟可是够大的， 鸟是哪大？你说的霓虹灯我想起来了、你说亚运会期间、北京大马路上霓虹灯到处都写着北京欢迎您，你说多客气，欢迎您。过两天一看吧，那您字换了个心，变成北京欢迎你了。我一想也通，这外国人都走了，就咱自己不分你我，不用客气是吧。前两天走那嘎一看吧，又换了个单立人，这回变成北京欢迎耳了，这玩意就不通了，知道 吗？咋不通啊？我跟你说大哥，那就是你没知识了，文言文里边儿也是你的意思。 我 咋的？ 哎呀大妹子、没想到一双鞋给你带来这么大的麻烦。 哎，攒就攒上了，反正也不耽误我用手干活。 我正好是左撇子。大妹子、我这有两张电影票，你看能去不？ 能去不能去那不都得跟着去呀、大哥、几点的？ 可能是6:30的是六。 哎呀大哥你干啥呢？这手都下来了，你咋还往上薅呢？ 那是什么破胶啊？这破胶不该粘的时候粘上，不该开的时候开了，这玩意儿。 刚刚咱们听到的是黄宏、宋丹丹合作表演的小品《手拉手》。说起这买鞋的笑话啊，的确不少。这不那回我出差上外地买鞋去，我看上一双鞋，我问这老板，我说这鞋怎么卖啊？这老板看看我说，摆着卖啦，怎么卖啦？难道说还要挂起来卖啊？我一听啊，嗨，我可能没说清楚，他也没听明白，我就又问了一句，这多少钱一双啊？多少钱一双？可能我说的太快，那钱字啊他没听见。这回更不耐烦了，多少一双啊？两只一双啊？这个还用问哦？说完了韩进本人买鞋的笑话啊，再为您送上一首朴树演唱的《苏珊的舞鞋》，咱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呢，咱们再来听听老何和孙子欢欢回家以后又带回了哪些和鞋有关的笑话。一会儿见。 苏珊一双山给了舞鞋，能带他离开倦怠世界，想跟